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终于可以聊一聊我了啊，说一说你身边优秀又努力的人。 难道不是我们互夸吗？商业互吹。 哦，今天是互推啊，不是捧我一个人啊。 哦，你想得美，莫大人。再见，以后不给你录节目了。你要是不承认我的美和我的优秀。 你优秀，优秀。先说歌啊，第一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的《梦开始的原点》。 一步一步和自己追逐没有极限的路途，终点在不远处，时间已开始倒数，几分牌上清楚地写着我得到的分数，我不得不承认我已付出了全部。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要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呢，说一说身边优秀又努力的人啊，其实就是想鼓励一下我们，作为一个榜样，激励我们不断的努力啊，不断的继续前进。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这个朋友他叫做坚宋，应该这么读吧。他说呢，我自己啊，因为大四到德国做交换生，大三一年边学德语边把大三大四两年的课都修完了，而且平均分还不错，也在大三把英语六级过了，现在在德国念硕士，正在写毕业论文，估计年底就可以毕业了。而且硕士的成绩是 1.4 哦，相当于美国的 A， 也获得了德国的奖学金。但回想起来，努力的过程其实还是挺快乐的。 哇，好优秀哦，为你鼓掌。 对，真的很厉害， 为你鼓掌。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你看都是这么优秀的人。 对啊，就是这么多听众里啊，你最像我。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节目做得好，你知道吧，大家听的话能从中受益。 对，有道理，所以他才这么成功的是吧。 是的是的， 都有我们的功劳。 几分牌上清楚地写着我完成的记录，我不得不承认我已付出了全部。 看这个朋友啊，他叫做梁童书。他说呢，我呀还是说他自己优秀。他说国庆节约女孩子出去玩，听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真好。 棒棒棒的， 是好人卡，给你一个好人卡，你真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这话是真的还是反的呢？ 我连用生命表演成败于得失之间，告诉自己坦然面对，就算我最后只能 腊肉十八。他说呢，实力单身30年，别赞我要脸，太优秀了。 也是，对，也是很努力了。怎么样让自己30年都没有处个对象呢？第二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 很多人都说我最优秀的时候就是小时候，这个一年级得过双百之后再也没有了。 哦，我小的时候还做过中队长呢， 是吧？ 就是肩膀上别着那个三道杠。 哦、人生的巅峰就在那么早就开始并结束了。 你滚！ 大内密探正在吃小龙虾。他说呢，以前的我曾经很努力，很优秀。上大学后迷失自我，一直到现在，准备研究生毕业了。最近的我想了很多很多关于自己的未来。就在前天，我想通了，从今往后做一个努力拼搏的自己，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是否优秀，但是一定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希望在10月13号能去现场和莫大人萱草一起说晚安。 嗯，哎，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13号到了吗？ 好像已经过去了。 过了啊，是， 这很尴尬。 那大家听听节目的时候，其实已经我们在现场听他说晚安了。 嗯，嗯，不过我们录的时候真的是已经是在现场。 折子12138，他说呢，我觉得是易烊千玺吧，还了一个易烊千玺的粉丝。 哦， 来听听看啊，他说高三那年拍完戏，然后呢晚上上课，上完课快半夜12点，又接着排练生日会舞蹈，又练歌。我不知道他天天凌晨几点睡觉，别人都说他一天是有48个小时吧。以前呢，我总以为优秀的人是因为智商高，有悟性，但看到了他，让我明白了，优秀的人也是会努力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为了更美好的明天。 嗯，对，我觉得这就是偶像的力量，偶像的榜样作用啊。 对啊，棒棒的， 嗯， 跟着他们三小只一起变得优秀吧， 真好。第三首歌呢，来自胖胖胖和刘鑫的《剪云者》。 我超级喜欢这首歌，我觉得他们俩唱的真的很好。这首歌是翻的林俊杰的那首歌， 哦， 然后我也去听过林俊杰的原唱，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他们翻唱的更好听。 哦，可能是你更喜欢这个版本吧，而且先入为主了。 对对对，嗯，有可能。 土高邮寄小桌子，他说呢，我老公呀，我就是看着他努力才嫁给他的。他本科毕业准备出国的时候，家里突遭变故，为了理想还是坚持出国了。刚来的时候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借住在亲戚家，怕给人添麻烦，人家的饭菜都不好意思吃，每天就装些白饭在食堂拌酱油吃，一个人打三份工，厨房给人打杂，写字楼打扫卫生，机场发问卷。那段时间有时候2天吃一次饭，同时打工还要去上学，课程研究调研学会，一样都没耽误。 自己这么支撑着自己读完了书。我觉得他真的是我朋友里最能吃苦最努力的人，我仰慕他。现在我们结婚了，他还是靠着自己努力工作给了我最棒的婚礼，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生活。因为他的拼命，我才过得如此闲愉。爱你。哇，最后真的很好。 哇，对，我觉得好的爱情啊，就是让人两个人都变得越来越优秀，然后会有一种崇拜的心情会对吧，会看对方。 对，我希望我的另一半特别优秀，我做一只咸鱼就好了。 然后你就是被包养的那个人，对不对？你就是小白脸。 没有， 莫大人，你是小黑脸。 没有，我挺黑的。 小胖脸。 好气哦。 黑胖脸。 这个今生和小白脸无缘了。 下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和吴映洁的合唱《小流星》，这首歌也很好听哎，小清新。 嗯，送给你们，小清新。 九月初二，他说呢，我一个同学吧，高中分数不如平时理想，没过一本。填高考志愿后呢，意外进入了上海某名牌大学，但是呢，专业很一般。花了半年的时间，把自己的成绩点提到了全级第一。后来专业随他选，真的是很佩服啊。 何静如初，他说呢，身边优秀又努力的人，那当然是我的老姐了。大学四年专业成绩班级第一，国家奖学金都拿到了，教师资格证，英语四六级，专四专八一次过。大二的我满眼的羡慕，现在又在准备考研。努力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希望莫大人萱草能读到我的留言，让我老姐听到，希望她考研成功。 哇，我真的很佩服这样很认真很优秀的人了。 对啊，这么厉害肯定会过的，加油。 嗯，我是一个英语六级一次都没有去考的人。没有去尝试的人。 也许你有这个潜力呢。 对，我可能有英语十级的潜力吧，只是我没有去考。我就这样安慰自己。 又厉害了。 嗯，Hello 梁记，他说呢，身边优秀的人有很多，但是呢却想说自己我并不优秀，所以呢为了变得优秀，我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希望将来的我会感谢现在拼命的我，明年一定上岗。 嗯，加油，就是为了工作努力啊。不悔 happy 他说呢，不能说多努力和多优秀吧，24岁，一名女生，私立学校的班主任，每天5点多起床，10点睡觉，没人去硬性要求我，只是因为热爱这个职业，热爱围绕在我身边的孩子们，看到他们就会有满满的动力。拥有自己喜欢的一份职业，就觉得自己既可以去努力，又可以变成更优秀的人，真好，真好。 嗯、 最近这个真好真火、嗯， 真好。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就是特别羡慕他这个状态。 为了自己热爱的事儿去努力。我觉得能把热爱变成职业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且真的是愿意把自己全身心的热血都投入到这件事上。可能很多人在做一份工作的时候总会想着别的，想着别的工作，想着其他的事儿， 或许是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去做这个职业， 嗯， 对吧， 对， 那种的话就有点怎么说亏欠自己了，因为你生命中的这些宝贵的时间全用来做你不喜欢或者没有意义的事情。 嗯，我觉得这个朋友真的很幸福，这种状态特别羡慕他。 嗯，哎，其实就很像我们啊，我跟孟大人做播音，就是做节目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也是很快乐的。 嗯，对， 所以呢我现在我自己就感觉每天就很幸福， 嗯， 其实这个快乐和幸福不见得说是挣多少钱啊，或者是做了多大的官啊什么的，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啊，而是说你每天的那个生活状态， 嗯， 你会觉得你生活的有意义，你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就很好了。 嗯，我要向萱草学习啊这一点。 我是不是领悟的很多， 嗯， 很通透活的， 很棒很棒。心宽体胖。 对啊，我真的觉得这样。哎，对的，胖了，就是我是觉得你像啊，就是你挣再多的钱，到头来不还是让自己快乐吗？ 嗯， 快乐是最大的。 嗯， 有的人可能说你没有钱哪来的快乐？但是这个一定程度上，这个快乐并不是说有很多钱才可以达到。你可能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个限度，我觉得这些钱就够我快乐了，那也很可以啊。 哎，对， 就总之你活得开心就好。 对， 嗯， 要懂得知足嘛，这样活得才会洒脱，才会安逸。 对，从小呢我妈就说是人比人嘛，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这个世界上比你钱多的人是吧，高级的人多的是， 永远没有尽头， 千万不能这么想。 嗯， 对啊，你就平视自己就好了。 有道理有道理，这样会活得更快乐。下一首歌来自哈狗帮和林俊杰的加油，很正能量的一首歌啊，嗯， 给大家加加油啊，一定要好好的过每一天。 对， 我就说的有点多了，因为我最近呢我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了嘛，我就也会有一种这种生活感悟，包括呢， 嗯， 我会收到一些粉丝的留言，哎呀我就真的觉得十个人跟我留言有八个不如意的。 嗯， 我就会觉得大家每天烦心事真的很多，大家活得好像都不快乐，所以我觉得每天让自己怎么开心的活着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这是一门学问，每天都要想的一件事。其实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复杂，然后信息大爆炸，各种各样的事充斥在身边，可能会很容易的被一些事儿给影响到自己的状态，还是多调整自己吧，多向内去调整，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 嗯，对啊，专注自己就好了是吧，你要这么想，这个世界呢是配合你的，而不是说你要去迎合别人，配合这个世界。 嗯，有道理有道理，萱草都可以出家了，悟道了。 我要写本书是吧。 行，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on，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昨天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胜着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但我们关关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关良的《风雨同路》。 嗯， 哎，因为萱草的 BB 车，这多少人的留言没有被念到呢？ 啊，没有没有，挺好的。脚踏高山，脚底生花。他说呢，我觉得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就是我妈了，不接受反驳。嗯，就是 同意。我觉得老妈是最优秀的， 嗯、 是吧？ 对，每个人的 妈妈没有 妈 妈哪来的我们呢？ 对，每个人的妈妈都是伟大的，都是最优秀的。 嗯。与你疯狂，他说呢，感觉自己天生打游戏就不一般，现在正在努力的打游戏。你觉得自己是个王者是吗？其实你是一个青铜。 真有意思。优优秀哈，他的名字就叫优秀啊。他说优秀不就是本宝宝的昵称吗？作为一名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能不优秀吗？我优秀的骄傲。 对，你还是这个继承人呢。 真棒，接班人。 对，小同学他说是我自己呀，十九岁自己独自一人去打拼，21岁不花家里一分钱，自己去市区买了房，现在呢22岁准备买奥迪 Q5， 争取在25岁实现自己的梦想，开一家私家的菜馆。19岁出去打拼的时候呢，就给自己立下目标了，25岁之前一定要有车有房，30岁开一间私房菜馆。做人呢一定要有目标，但是呢努力更重要。 嗯，我觉得有道理啊，就是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嘛，要有一个好的目标、嗯、又要不断的去朝着它走。 这位同学已经超越莫大人和萱草了，就是小小的年纪有这么多的理想，并且一步步的再去实施、 嗯、 很棒。 嗯，对，真棒，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厉害。 对，而我跟莫大人还在坐在房间里苦逼的录节目。你已经开餐馆去了。 对啊，我们还挣扎在生活的边缘，大鹏展翅。 我们就小心的去试探是吧？在贫困的边缘试探。 好，来说下一条啊。大象5308他说呢，高考我错过了自己的目标，大学我想走考研的这条路去实现它，身边的人都不看好我，包括我爸妈，说我非自己选一条最难的路走，我就告诉他们跟我自己，与其在以后去后悔说我没有为我的目标奋斗过，还不如自己努力一把，哪怕是没考上，请为我自己加油，让2年后的我可以不后悔。 嗯，加油加油。 嗯，加油。 青春他说呢，他很胖，屌丝一个，女朋友走了之后呢，早晨6点起树，跨专业考研看书到8点，之后呢上专业课，下午3点半后呢跑步，晚上会看书，再去海边聆听海的声音，一个人去旅行，穿衣打扮，努力变得完美。 嗯，真好。 说到自己吧，我觉得 对，就是好男儿胸怀像大海嘛，不管这个身边的人来了还是走，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吧，坚持自己的路，让自己更优秀。 你知道吗？我发现很多的男生都是因为经历过感情的创伤后，又立志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 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特别是上学的这个年纪，没有什么更大的挫折让你去感受人生中的那种深深的失望了，可能最多的还是感情给你的吧。 嗯，而且感情更容易走心嘛，是吧？你说学没考上也就不上了， 嗯， 但是感情错过一个人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嗯，对，所以说也挺好的，经历这样一件事儿，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其实大家都是在失去中才懂得怎么去得到的。 嗯，和珍惜是吧、 嗯、 珍惜拥有。 对对对。再说最后一个留言吧，望天放肆的微笑，他说呢，不优秀只是想努力变得优秀，优秀到可以做自己。 确实是、嗯、有一些时候吧，你做自己并不见得就是说就能很轻易的做自己、 嗯、 因为很多条件的束缚，当你强大到一定的程度，你才能够说自由的说我要做什么我就要去做，我想买这个我就去买，对不对？我想不上班我就不上、 嗯、 就当你强大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实现说自由做自己。 对啊，其实像我们也是努力了这么久嘛，到将近30岁才实现了一点，才亏到了那么一点自由，亏到了那么一点。 你不是将近30岁吧？你是过了30岁吧？ 没有，将近29岁的时候。 没有，没，莫大人已经快40了吧？ 你再见， 不要骗大家了。 闭嘴吧，你朋友，不要污蔑我。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不可以侮辱我的年龄。 我们俩这种状态就很像上一次话题，就是你是如何和好朋友闹掰的，就是这样闹掰的。 得了，掰了掰了，以后不要做节目了，这是最后一期啊，朋友们，好好珍惜。 就这样吧，我也不想结尾了，就这样再见吧，咔断掉。 够了啊，不过还是要说一下结尾的。这一期呢，说了很多优秀的人啊，这个让我看到了自己。 迫于生活说一下结尾，要不然公司不会同意的，是不是？ 对对对，也是希望大家能更优秀吧，不管是以谁作为榜样，是以明星啊，还是以身边的这个优秀的人啊，还是以正在这个逼逼的莫大人和萱草啊，都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人生，能让自己更优秀，在和自己过去做对比的时候是在进步的，是在向上的，那就好。 嗯嗯，对啊，我希望，我就只希望自己能够优秀到节目说咔就咔，不录了。 哎，老子不录了，是吧？ 对，莫大人感受我不录了。 哎，行，现在是真的要不录了，因为这个节目要结尾了，不然停不下来了。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吧，希望我们也越来越好，大家都好，你好，我也好。嗯， 对，感恩的心，感谢有你。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 对。嗯，拜拜。属于我们骄傲。